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非常不一样，刺激激动，出乎意料，太多的情绪表达，太多叹为观止的时刻，远离剧透，这是很多人在看过2018年1月5日公映的《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之后的观感。这一部在全球电影市场已经突破10亿美元的超级科幻影片，确实带给人们很多不同的思考。如果您还没有在影院或者是其他途径看过这7部系列影片和1部外传电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您领略到星战电影的风采。您是否还记得《星球大战》第5部《帝国反击战》当中所讲述的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美国经典科幻影片《星球大战》第5部《帝国反击战》。这部影片是科幻影片《星球大战》系列的第5集，也是正传系列的第2部，由厄文·克什纳执导，马克·哈米尔、哈里森·福特、凯利·费雪等主演。影片在1980年5月上映，讲述了3位主人公在霍斯战役及之后在达格巴、贝斯平等地的历险故事。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科幻影片吧。2018年1月5日，《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震撼来袭，风靡全球，最受瞩目的超级系列影片，40年酷炫流行，累计近75亿美元全球票房。乔治·卢卡斯、哈里森·福特两大王牌毕生心血，7部系列大片，1部外传，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美国科幻经典巨制系列《星球大战》第5部《帝国反击战》。银河帝国执行者号超级歼星舰正式入列后，西斯大帝帕尔帕廷命令达斯维德找到并摧毁反抗军，而达斯维德也很想找到那个与自己同姓并对原力敏感的反抗军飞行员卢克天行者。就这样，达斯维德以执行者号为旗舰组建了帝国死亡分舰队。死亡分舰队派出数以千计的探测机器人，在外环星域缓慢而系统地搜寻反抗军基地。最后，一个探测机器人在冰天雪地的霍斯星球找到了反抗军的回波基地。卢克及时发现了这个探测机器人的降落，以为那是一颗流星， 正准备前去调查，却被霍斯当地的一头万帕冰兽打昏。被万帕抓到他的洞中后，卢克很快苏醒并且逃生，但在冰天雪地中他迷失了方向。突然倒在雪地里的卢克看到了欧比旺·克诺比的原力阴灵，欧比旺指点他去达格巴星系找绝地大师尤达，卢克也是半知半解。另一方面，在回波基地内，正准备和五级人秋衣离开霍斯星球的汉·索洛听说卢克没有回来，立刻决定出去寻找他。他找到卢克后，两个人在冰天雪地里勉强度过了一晚，到次日清晨才被战友发现带回基地疗伤。这时莱亚、秋衣、机器人 C3PO 和 R2 也都纷纷赶了过去。 卢克主人，看到你恢复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 C3PO。 R2 也松了一口气。 感觉怎么样小子？看起来不错嘛。你看起来很好，足以扯下个达克的耳朵。多亏了你，你欠我两个人情了小子啊。哦，殿下，看来你成功了，把我多留了一会儿。 这件事和我可没关系。利肯将军觉得在我们开启能量场之前，任何飞船起飞都是危险的。 这个说法不错，但是我认为是你不想让我这么英俊的男人走出你的视线。 你哪来的这些错觉？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你笑什么笑，混球？你没看到我们在南门通道的时候，他已经向我表达了真情了吗？ 我，你怎么这样？你真是一个愚蠢肮脏的混蛋。 你说谁肮脏？一定是我说中了什么，他才会气成这样，是吗，小子？ 你一点都不了解女人。 说完，莱亚在大家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给了卢克一个深深的吻。 指挥部人员请到指挥中心来。指挥部人员请到指挥中心来。 别想多了啊。 对不起，失陪了。 就这样被弄得晕头转向的汉去了指挥中心。很快帝国军大举进攻回波基地，反抗军一边组织侠盗中队抵抗，一边开始撤离霍斯星球。尽管由卢克和维奇安迪列斯指挥的侠盗中队全力阻击了帝国步行机的进攻，但强大的帝国军还是击垮了反抗军霍顿。达斯维德亲自进入回波基地寻找卢克，汉索洛、莱亚公主、秋衣和 C3PO 被迫登上千年隼号，仓促逃离霍斯星球。死亡分遣队发现千年隼号进入轨道后，派出数架战斗机穷追不舍，而发现超空间推进器坏掉的汉不得已将千年隼号开进了小行星群，暂时躲过帝国的追杀。在小行星群里，索洛和莱亚第一次接吻。与此同时，西斯大帝通知达斯维德说卢克已经成为帝国的新敌人，要求达斯维德将卢克拉拢到黑暗面，否则就除掉他。于是达斯维德有了新的计划。与此同时，卢克带着 R2 驾驶一架 X 异星际战斗机离开大部队，来到了达格巴星系。但他刚一降落，飞机就陷入了沼泽当中。正在卢克困扰之际，隐居的尤达大师出现了，但卢克却只把他当成了一个小怪物，还不停地向他打听。 尤达离这儿远吗？多久才能到他那里？ 不远，尤达一点都不远，耐心一点，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根叶，我来瞧。为什么要当绝地武士？ 我想主要是因为我父亲。 你父亲？他曾是强大的绝地武士。非常强大。 哎，别闹了，你怎么可能认识我父亲？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待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不能教他，这孩子根本没有耐心。 他会学着有耐心的。 这时尤达与欧比旺的亡灵展开了交流。 他心中仇恨太多，就像他父亲。 你教我的时候不是一样吗？ 不， 还不行。 尤达，我准备好了，本我能成为绝地武士。本告诉他我 准备好了。你怎么知道准备好了？我训练绝地武士已经有800年了，到底该训练谁，我有自己的原则。一名绝地武士必须有最强的责任心，最严肃的思维。我观察这个人很久了，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看着未来远方，却从来都不清楚自己眼下该干什么。冒险，刺激，绝地武士不该渴望这些东西。你做事不考虑后果。 我也是这样，如果您记得的话。 他年龄大了。是的，大到难以开始训练。 但我学过很多东西。 一旦开始，他能完成吗？ 我不会放弃的，我一点都不害怕。 是啊，可你以后会，你会的。 虽然尤达大师心有疑虑，但还是开始了对卢克的训练。 很好，绝地武士的力量来自于原力，但你要小心黑暗的一面。愤怒、恐惧、好战都是黑暗的原力，战斗中他们会占据你的心，在你的体内流淌。一旦你走上黑暗之路，就将一辈子臣服于他，他会慢慢侵蚀你，就像对欧比旺的学生那样。 威达，黑暗原力更强大吗？ 不，不，不，但是黑暗之路更诱人。 那我怎么分清好与坏？ 你会知道的，当你心平气和被动防御时，真正的绝地武士是用原力来保护自己，而不是攻击。 告诉我，我为什么不 能？没有为什么。今天就教到这里，忘掉那些问题吧。 好像有什么在附近，我感觉到寒冷。死亡， 死亡，那里充满了黑暗原力，那是恶魔的领域，但你必须进去。 里面是什么？ 只有你带进去的东西。你的武器，你不需要它们了。 就这样，卢克丢下手中的枪，走进了不远的洞穴。在洞里，卢克见到了达斯维德，并和他展开了正面对决。但不知为何，在将达斯维德斩首的那一刹那，卢克心中浮现出了无尽的恐惧。尽管他知道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幻觉，走出洞口，尤达开始继续训练卢克对原力的运用。但是卢克无论如何都无法利用原力把沼泽中的飞船移出来。 我不行，它太大了。 大小不是关键，比如我，你会怎么判断我的能力？不能以貌取人，因为有原力与我相伴，它是威力无穷的，生命孕育了它，让它变强。它的能量环绕着我们，约束着我们，内心让我们强大，不是这些坚硬的肌肉。你必须要感受你身边的原力，在这里，你我之间，还有树木、岩石，无处不在。没错，甚至这片土地和那艘飞船。 你的要求无法达到。 听到卢克这么说，尤达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自己利用原力把飞船移了出来。当飞船从沼泽中飞出来的那一刹那， 卢克觉得难以置信，但尤达大师却说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达斯维德雇佣了波巴费特、登加等一大批赏金猎人追捕千年损耗，无法修好飞船的汉突然想到正在附近贝斯平星球担任云城城主的旧时好友兰多·卡瑞辛或许可以提供帮助，于是驾驶千年损耗前往贝斯平等待兰多。但这时的莱亚公主却感到了隐隐的不安。 我不喜欢这感觉。 那你喜欢什么啊？ 他们毕竟让我们着陆了。 我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相信我。看见了，我朋友。帮我看着点。 哎，你这个恶心阴险狡诈无恶不作的骗子，你干了那么多坏事居然还有胆子来这里。你好吗，我的老朋友，见到你我可真高兴。 他看起来很友善。 是啊，真友善。 你来这儿干嘛？ 修理一下，我想你应该能帮上忙。 你对我的船做了什么？ 你的船？哎，你记着，那是你心甘情愿输给我的。 你还好吗，丘巴卡？还跟这个失败者一起混？你好，这位是谁呀？欢迎，我叫兰多·凯瑞辛，我是这个机构的管理者。请问你是？ 莱雅。 欢迎莱雅。 行了行了，少油腔滑调的。 先生您好，我是 C3PO 礼仪机器人，我装备了。哦，怎么回事？ 千年隼什么地方坏了？ 超空间推进器。 我会让我的人修好它的。 好极了， 这船救了我好几次命了，它可是银河系里最快的飞船。 先了解，汉一行人跟随兰多进入了云城，兰多安排他们住下，承诺会派自己的手下修理好千年损耗。实际上，达斯维特早已提前来到贝斯平，胁迫兰多对索洛一行设下圈套。对此，远在达格巴的卢克也隐约预知到了。于是，他不顾尤达和欧比旺的反对，准备前往贝斯平营救汉和莱亚。与此同时，索洛、莱亚、秋伊和 C3PO 已经落入圈套，成为了达斯维特的俘虏。汉还被打成了重伤。 他们干嘛要这么做？ 他们并没有问我什么问题。 这时，兰多突然带人走进了牢房。 给我滚出去！ 闭嘴，听我说。维达同意把莱亚和秋伊交给我。 交给你？ 能待在这儿至少是安全的。 那汉怎么办？ 把他交给赏金猎人。 维达想让我们都死。 他根本不在乎你们，他要抓一个叫什么天行者的家伙。 卢克， 维达给他设了个陷阱。 我们是诱饵。 对，他在来这儿的路上。 好极了。你把我们修理得不错，对吗，我的朋友？ 住手！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法做得更好了，我也有麻烦。 是，你可真是个英雄。 我看你也够英雄的。 听到莱亚如此夸奖自己，汉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但这种幸福没有持续多久，汉和莱亚他们就被达斯维德的人带到了一个探明设备跟前。这个设备本来是给卢克准备的，但因为达斯维德害怕误伤了卢克，便想要拿汉先来做一个试验。 这是要干什么，朋友？ 你将要被碳化冷冻。 他要是死了怎么办？他可值不少呢。 如果他死了，帝国会补偿你的损失的，把他弄进去。 哎，听我说，秋影，秋影，你这样帮不了我。嗨，省点力气，他们需要你。你要帮我照顾好公主殿下。听见了吧？啊？ 难。 我爱你。 我知道。 就这样，韩被送进了探宁设备。按照约定，达斯维德把被探宁的索洛交给费特，费特把汉交给正在通缉他的赫特人贾巴。为此，原本就对帝国不满的兰多决定帮助反抗军。他带领自己的亲信救下莱亚和秋衣，带他们找到千年损耗。此时，卢克和阿尔兔来到云城，卢克也和达斯维德展开了光剑决斗。混乱中，达斯维德砍断了卢克的右手，并将他逼入绝境。这时，绝望的卢克跳下深渊，却有幸落在云城最下面的风标上。这时，莱亚、秋衣和兰多一家是千年损耗逃离云城，但莱亚隐约感受到卢克的呼唤，只是秋衣返回云城救下卢克。后来，千年损耗终于同反抗军舰队会合，卢克被安装了机械手，兰多和秋衣继续驾驶千年损耗，寻找解救汉的方法。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第五部《帝国反击战》。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由于乔治·卢卡斯本人忙于公司事宜分身乏术，所以请来他在南加州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厄文·科什纳担任导演。结果多年过去，这部影片在影迷心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如今已经远远超过《星球大战4》《曙光乍现》，也是乔治·卢卡斯始料不及的。而在原始剧本中，莱亚公主说完“我爱你”之后，汉·索洛的台词应该是：“你可记住了，索亚，我可是会回来的。”但当时哈里森·福特还没想好是否要拍第三部，所以在与导演讨论了各种备选方案之后，一向雷厉风行的厄文·科什纳说：“到时候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台词：“我知道。”另外，在汉·索洛驾驶千年损耗穿越小行星带时，其中几颗飞来飞去的小行星其实就是土豆，还有一颗竟然是一只鞋。据说原因是乔治·卢卡斯一遍又一遍地要求特效人员重做这场戏，结果惹火了其中一个工作人员，于是他干脆扔了一只鞋子进去了。好的，《星球大战》第五部《帝国反击战》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星球大战》第六部《绝地归来》。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